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03集。 屋里剩下两个男人，李寻在朱韵离开后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再没有刚刚那么若无其事。赵腾看着他，默默道：“ 有点过了。” 李寻眼神看过去，气势吓人。但赵腾对李寻刚刚跟朱韵的态度非常不满，帮腔道：“ 人家到底是个女孩，哪有你这样的？翻旧账的男人太逊了。” 李寻还维持着阴森的表情，一语不发。 告诉你，要没他，就你这个情况，想找工作简直难到登天。而且要不是他能力强，把你的工作量都带出来，你以为你还能这么轻松天天看书不干活？董总直接手撕了你，何况他还给你买那么好的显卡。 一提显卡，赵腾就眼馋。 要是哪个妹子肯送我太太，我就倒挂在她身上。 李寻阴沉地说：“ 你懂个屁。” 我是不懂屁，但我劝你赶紧去道歉，你要是把他气走，公司就玩完了。 李寻冷笑一声，不做回应。第二天朱韵告假没来上班，赵腾慌了。 完了完了，肯定是生气了。 他责备李寻：“ 让你废话那么多。” 他死命让李寻去道歉，李寻就是不动地方。 你不去的话，我就告诉董总啊，你信不信他一刀捅死你？ 你把他的项目进程发给我。 怎么着？你要接盘？行，等着。 赵腾回去将无敌武将的一堆资料发给李寻。李寻黑着脸看了一会儿，把显示屏关了。赵腾嘲讽道：“ 你不要接盘吗？看看工作量和基本结构，上线前来得及读完不？” 李寻脸更黑了。赵腾推他：“ 赶紧去道歉。” 一夜过后，李寻冷静下来，他自己也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昨晚会来那么一出？想了想，没理由，单纯就想找他麻烦而已。李寻对项目有明确的规划，不想打乱节奏。他给傅一卓打了个电话，傅一卓接通时满嘴抱怨：“ 你怎么在我上课的时候打电话来？显得我特别不专业。”“ 那我挂了。”“ 哎，别。” 傅一卓笑盈盈道：“ 说吧，怎么了？” 李寻把事情复述了一遍，傅一卓听完无言半晌，最后说：“ 你又开始作妖了。我先问你一句，你还喜欢他吗？” 李寻毫不犹豫地说：“ 不。” 傅一卓呵呵两声：“ 那就当同事呗。” 李寻又不说话了。 真是奇怪了，你竟然不喜欢人家，还管他跟他画家怎么着？ 李寻还是不说话。傅一卓叹了口气道：“ 哎，这方面我真是对你无话可说。他这么拼死拼活帮你忙，还要被你骂，他到底怎么做你才满意啊？”“ 怎么做？” 李寻眯着眼睛冷冷道：“ 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，我说话他就得应声，我招手他就得过来。”“ 你养狗呢？” 傅一卓怒道：“ 我怎么有你这么扭曲的弟弟，在变态的路上一去不回？” 李寻点着烟：“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。” 他低声道：“ 你去帮我问问怎么回事，让他快点回来上班。”“ 做梦，你自己去，都快30的人了，拉屎还要别人擦屁股。” 傅一卓说完挂断电话。李寻捏着手机，脸色阴沉。赵腾唠叨一上午也是让李寻去道歉，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李寻想出去透风，他也一路跟随在他身边磨磨叨叨，没想到他们在门口跟朱韵碰个正着。朱韵刚打完一个电话，看见李寻说：“ 我跟李老师联系完了，你把周六空出来。” 李寻默不作声看着他，赵腾也傻了。“ 怎么了？” 朱韵看着他们俩：“ 你们要吃饭去。” 在赵腾说话之前，李寻转身上楼了。 朱韵冲着他的背影喊道： 周六空出来，你听见没有？ 赵腾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朱韵，想分辨他现在的情绪状态。 组长， 干嘛？ 你不生气了？ 朱韵疑惑。 生什么气？ 昨天晚上。 哦。 朱韵有点不好意思。 让你见笑了，一点以前的烂账，你帮个忙，别往外说。 绝对不会说的。 赵腾保证地说。 我还以为你生气不来了呢。 没有，我上午请假去联系我大学老师，啊，就是赵国维教授的丈夫，他换联系方式了。 那就好。 见朱韵没生气，赵腾稍稍放心，跟着他一道上楼了。他不敢多问，因为不管朱韵嘴里说什么，那浮肿的眼睛都表明了他肯定哭过了。电梯上行，赵腾感慨万千，真是天地逆转，错爱一生。赵腾本来以为这件事是要闹一阵的，没想到就一夜的功夫，两个当事人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装傻充愣的本事让赵腾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周五晚上，朱韵来提醒李寻明天去见林老头。李寻答应了。朱韵看着他，想起给林老头打电话时的情形。那时他刚跟李寻吵完。19岁时他可能因为李寻让他给柳思思写作业就怒发冲冠离开基地。那时他们轻轻松松，毫无负担。而现在他们快29了，朱韵再不能一生气就一走了之。还是那句话，他们的遗憾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他们的精力也已经经不起这样肆意消耗了。他给林老头打电话，他刚开始没有听出他的声音。朱韵表明身份后，他才想起来。 哦，是朱韵呐，真是好久没有联系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书读完了吗？留在国外了？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现状。林老头对于他的求学经历十分满意。 我就说你这孩子肯定有出息。 林老头的声音没怎么变，还是像以前上课时那样，即便快60岁了，还是那么轻松乐观，玩世不恭。这种熟悉的感觉让他慢慢放松下来。他最后问道： 林老师，您还记得李寻吗？ 林老头长叹一口气。 当然记得，那个自毁前程的臭小子。 一提李寻，林老头声音明显低落了很多，跟刚刚与他聊天时完全不同了。朱韵将李寻出狱的事情告诉林老头，林老头的情绪马上高昂起来，吓了他一跳。他反反复复跟朱韵确认，在得知他们就在本地上班后，激动得恨不得马上见面。 周六，这周六，你们就直接来我家吧。 朱韵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，放下电话才想起他彻底忘了提无敌武将的事。他长出一口气，心情复杂万分。他战战兢兢联系老师，字字句句细心斟酌，结果还不如提李寻一句来得有用。比起自己，林老头明显更在乎李寻，简直跟从前一模一样。朱韵跟李寻约在学校门口7点见。朱韵5点就睁开眼睛，说什么都睡不着了。他洗了个澡，发觉时间还早，又敷了张面膜，结果还有空余，又在衣柜里消耗了1个多小时。出门的时候已经有点迟了，他赶到约定地点时，李寻已经在了。秋风瑟瑟，7点的校门依然寂静。李寻穿着深色的外套，站在草木凋零的秋景中抽烟。他年龄变了，气质变了，不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、春风得意，但至少身段还在，经由岁月一搓磨，倒显出几分颓废的美感。虽然脾气还是像以前一样混蛋。朱韵直接在车里按喇叭，两人隔着车玻璃打了个照面， 他吸了烟，上车坐到副驾驶位置。 等多久？ 半天。 朱韵看时间，不过才晚了十几分钟而已。这是他们吵架之后的第一次单独相处。车上，朱韵余光看到李寻扫了他几眼，大概是在判断他有没有残留情绪。朱韵神色如常，这是他这些年里习得的新本领，忘。世间什么事都扛不住一个忘，他在那段岁月里掌握了这种自欺欺人却又无比高效的技术。只要忘了那些钻心的事，不管好的坏的，一视同仁，腾出空间就能继续往下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